欢如明月，这般美如画，却又不可及。为何要客气，彼此共天地，海上生 Metropolitan。

微笑着看沿途风景，我最最亲爱的你，最真的一句永远守着，爱着你，带着梦想前进，珍惜那最初炙热的心，最亲爱的你。 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小时候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没有理由的喜欢和一位异性小伙伴腻在一起，虽然如今看来也许那还不能称之为爱情。在泰国电影《小情人》里就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两小无猜的故事。杰和奈娜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好友，两人形影不离。阿杰因此被其他同学笑话成娘娘腔，为了表现男子气概，他狠下心来和奈娜决裂。然而奈娜却在这时突然搬家，阿杰很想挽回这段友情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 杰搬家了，他妈呀！他妈呀，他妈呀！杰搬家了，他妈呀！杰搬家了，他妈呀！杰搬家了。 多年后的一个周末，阿杰从曼谷出发，准备参加朋友的婚礼。这时他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得知母亲朋友的女儿，也就是奈娜，将要出嫁。听完电话后，阿杰播放了一盒录音带，开始回忆起童年往事。 สำหรับผมคงมีเพียงสิ่งเดียวท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หยุดนิ่งอยู่ในการเวลา 是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还是去与久别的奈娜重逢？不妨一起去电影里寻找答案。外语佳片推荐《小情人》。 必须要走。

还是不够勇气把你的手握紧，抓不住继续甜蜜，还是难以忘记心意之下说过的约定，总是在下个黎明。 起了枪声打坐的宝场，工作了一整天，只喝了一碗轮汤。嗯哦，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。嗯哦，爱让人心直高昂。想过再生下降，坚持过吸烟对怀孕的影响，是谁在学我嚷嚷、日子像是道回墙，骂他也没有回响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女友与假知心的恋情终于曝光。 半躺，用落水衣上床。验尸卫士那被催眠在现场，十八台热情奔放。日子像是道回墙，骂他没有回响。好像越不想怎样，就越是怎样。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，电光石火秋凉。孩子离开了秋千，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的。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，像极了枪声大作的爆炸。工作了一整天只喝了 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是你的唯一。我紧闭双眼，屏住呼吸，根本就不敢在夜里想你。谁知道在白天遇见了你，看见你心。 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，25年的长度足够让一切发生改变。而在电影《谜一样的双眼》中，我们会看到有些东西却从来没变。 La nueva secretaria del juzgado. Señor Espósito, llamaron de la 25 que tienen un homicidio. 这部电影从25年前的一桩强奸杀人案说起，银行职员痛失爱妻，司法机构敷衍了事，联邦法院职员本杰明·艾斯波西多明察暗访，一举擒获真凶，却因政府包庇而使得凶手逍遥法外。25年后退休归来，这位职员决定旧案重提，追根究底。 Dime una cosa, cuando encontremos al tipo este.¿Qué condena le toca? Y homicidio calificado por violación le corresponde perpetuo. 这部电影由阿根廷和西班牙合拍而成，除了唯美音乐，最吸引人的要数曲折的剧情。25年后，不再是执法人员的本杰明，却再次投身办案工作，为法律代言。那么，他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是真相吗？还是纯粹出于本性呢？只要结局是好的，一切灾难与不幸都可以算作陪衬。外语佳片推荐这部《谜一样的双眼》。 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，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。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，只想有人在一起，不管明天在哪里。交集错过多可惜，如果我是真的决定付出我的心，能不能有人告诉他别让我伤心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感觉他在紧紧地抱住你，他骚动你的心，遮住你的眼睛，知道去哪里。每一次当爱在靠近，都好像在等你要怎么回应。天地都安静，唯一不安的是你的决定。虽然这种

潮起。